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吃红肉会致癌的消息还没降温，英国的研究学者最近又表示，食用植物油在烹调的时候存在着致癌的风险。要这么说来，让无油不欢、无肉不欢的人可怎么过日子啊？英国科学家怎么就认为食用植物油会有致癌的风险呢？在日常生活中，您知道植物油的正确烹调方法吗？今天晚间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植物油，你还好吗？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星期五，先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是2015年的11月13号，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08年前的今天，世界上第一架直升飞机在法国起飞。这架飞机呢是由法国的发明家保罗·科尔尼所制造的，第一次实现了飞机垂直从地面起飞。但是这次飞行呢是大大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当时呢，这架装有24马力发动机的水平方向驱动的双螺旋桨的飞机呢，起飞了几次呢？虽然说呢每次短短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一旦飞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这架飞机呢是科尔尼呢根据呢勒纳尔上校几年之前设计的无人驾驶的直升飞机的模型来进行的设计啊，现实当中的制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叫做勒纳尔的上校是谁呢？他呢实际上是凡尔纳科幻小说一个算是科幻迷吧。他从这个科幻小说当中呢看到了主人公驾驶的直升飞机在全球飞行，想来想去呢就干脆设计一个这样的形式。后来呢还真有人给他投钱买单，但是这一次的实验是失败了，仅仅呢是起飞了几秒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直升机的雏形，也就是可以垂直飞行的飞机呢，是一个叫做西科尔斯基的人在1930年解决的。1939年呢，他在美国制造使用了单旋翼的直升飞机。这架飞机呢，取名叫做 VS300，做了多次创纪录的飞行。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第一架直升飞机腾空而起，虽然仅仅只有几秒钟，但的确是实现了垂直飞行的梦想。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个大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和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息息相关。世界气象组织 WMO 日前表示呢，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可是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啊，气候变化持续加速，让地球未来对于咱们的后代而言，他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危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呢世界气象组织呢所发布的图片显示，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它的排放水平是朝着400 ppm 的水平稳步攀升。目前这个数据已经创下了1984年以来有着可靠气象记录的最新的高度。在2014年，在前一年的时候呢，全球二氧化碳的平均水平是397.77 ppm。2014年初呢，北半球短暂的突破了400的界限，2015年全球范围突破了400的界限。根据专家的预测，哎呀，这个400不久之后将会成为一个永久的现实了，想回就回不去了。400的数值突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全球气温将逐渐的升高，热浪、洪水等极端天气将会更多的出现，以及融冰、海平面升高，包括海洋酸度都会持续增加，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科学家们还说了，现在的人类啊，正以一种更加可怕的速度闯入一片的未知的领域。关于

烤鸡， 嗯， 那个金灿灿的烤鸡的那个那上面的那些香气，很多是脂肪氧化产生的。 哦， 所以说，当然我们不推荐 偶尔吃一下， 对，不推荐大家经常吃。但是呢，这些烹饪方式呢，是我们因为饮食习惯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很难一时间抛弃的。所以说，如果你还是喜欢吃炒菜， 嗯， 对不对？喜欢吃炸的东西，买点精炼植物油，特别是精炼植物油啊，因为都是这个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些这个产品，所以说呢，它们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比如说精炼植物油，给它放到超市里叫个名字，这油到底叫啥？ 比如说现在很多大豆油， 嗯， 其实都是大部分的大豆油，你买到大桶的5升一桶的都是精炼的，然后你看它的颜色比较浅。 菜籽油、葵花籽油、 菜籽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精炼油。但是呢，比如说要如果炒菜的话呢，比较推荐大家用菜籽油。我们这菜籽油呢，不是普通的菜籽油，而是低油酸菜籽油。 这是得看说 明书吗？不是低油酸，低芥酸菜籽油，就是那个，因为菜籽呢就是油菜嘛，油菜呢是这个和白菜啊、芥末它们是一家的，它里面那些香味呢很多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芥酸。 嗯， 但是芥酸呢对身体不太好。现在呢有一些培育的新的油菜籽品种，它们的芥酸含量很低。 嗯， 我们在超市里边看，一般看叫什么呢？叫芥花油。 嗯， 啊，有这样的 芥花油， 芥花油啊，有的说什么，哦，什么加拿大芥花油什么的，它们也很便宜。你， 哦， 要如果它卖贵的话，你就不要买了。它们其实成本很低。这些油呢也都很淡，你看那些油的颜色都很浅。 嗯， 都很浅。然后呢，你如果去炒菜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精炼植物油的判别标准之一，用颜色浅可以确定吗？ 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透明度，其实是可以初步来判断。当然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相信大的厂商的这个职业操守， 嗯， 他们的商业信誉，他们说我这东西是合格的。当然是我们前提是说这些大的厂商、大的生产厂商，他们是遵守商业规则、遵守生产标准，是遵守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在这个食用油市场上，大部分的厂商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哈哈，比较守规矩。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橄榄油，橄榄油确实这个鱼目混珠的比较多， 对，有很多是进口的， 它价格太贵了 啊，进口的不代表 就一定 好，对，这个不一定是品质的保证啊，不能说是品质的保证。橄榄油确实里面这个据我所知猫腻比较多，比如说用其他的油来 说一个，我也说一个啊， 嗯， 补充一下， 嗯， 这个也是从这个其他的从事食品工作的人那里听来的一个说法， 嗯， 说有一些这个橄榄油， 嗯， 虽然说它是打着进口的旗号， 嗯， 虽然说它上面是有着初榨这两个字儿， 嗯， 但是呢，它里面比如说一瓶儿100毫升吧， 嗯， 真正的初榨大概能够占到20毫升， 嗯， 这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 嗯， 剩下的80毫升都是用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化学的药物进出的方式， 嗯， 来把这油和在一起的。 这个呢，其实有点像这个酒类市场， 嗯， 比如说我这是原浆酒， 哎， 其实这里面可能只有一点点来勾兑的，用其他的东西来勾兑。我们不是说它，比如说进出这个制油就不好吗？不好吗？其实达到标准的进出和达到标准的压榨其实是一样的， 嗯， 特别是对于精炼来说， 只不过它是两种做油的方法。 对， 你说到这点，我得要跟你再多说两句。 嗯， 大家现在受到广告的影响，都认为说我这个是压榨的， 嗯， 而且是初级压榨的。 嗯， 哎呀，都会觉得这个这第一次啊， 嗯， 多好啊！ 嗯 啊，就是这个油压榨完了以后， 嗯， 这第一轮就给我了。 嗯 啊，我多花点钱也是划得来的。 嗯， 你这后期呢，压出来的这些碎皮又添了点东西，又进出的油， 嗯， 肯定没有第一次的好。 嗯 啊，这个东西这想法有道理吗？ 对于你像这个橄榄油来说呢，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初榨橄榄油为什么大家推荐去吃，因为初榨工艺出来的呢，就是它不是那么纯， 嗯， 里面呢这些不纯的物质里面包含了活性物质，包含了香味的物质， 嗯 啊， 嗯， 它是有这个好处的。但是呢现在也有一股风潮啊， 嗯， 也有一股特别流行的，就是自己在家榨油。 嗯，买个榨油机，有榨油机， 买个榨油机是吧？我自己弄点花生， 买包瓜子儿， 啊，瓜子儿啊，花生啊，或者是核桃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之类的这些油料作物，然后自己在家榨，因为觉得不放心嘛，是不是？我买的这油放心不放心啊？或者这个那个的，有好多的这个负面新闻。然后呢，我觉得不放心的自己在家里榨，其实这是严重不推荐的。 这是更不放心的一件事。 这是严重的不推荐的，包括像很多老人啊， 嗯， 很多这个老街坊喜欢吃。哎，我们那个胡同里面有个油坊，然后呢， 嗯， 油坊里面自己， 啊， 哎，小磨香油也好，或者是我们石磨的花生油也好， 嗯， 特别香。说回去之后特别香。说你这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这些香味物质很多是就是因为